近日，城市怀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12号发表了关于举行近日城市怀主义青年同盟第9次代表大会的公告。公告指出，将从主体105年2016年8月26号起，在平壤举行近日城市怀主义青年同盟第9次代表大会。本次大会将分析和总结第8次代表大会以来青年同盟工作的成就和经验，并讨论按照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，进一步加强青年同盟，使之成为我党可靠的后备队、尖兵队和一侧部队方面的问题。